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今天九六九一起听资讯，我是主播林奇。今日，中办、国办对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和公务用车做出了进一步规定。规定指出，建房资金应当通过政府预算安排，不得接受任何形式赞助或者捐款，不得让施工单位垫资，严禁挪用各类专项资金。教育部办公厅近日通知，对高校艺术类专业、高水平艺术团、高水平运动队及保送生招生工作，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，防范和打击特殊类型招生考试中的替考等违规行为。2017年诺贝尔奖颁奖礼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，1500名来自瑞典王室、政界、商界和文化界等各界代表出席了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的典礼。近日，英国为吸引中国游客推出多项举措，其中就在英国伦敦地铁线里刊载了中国企业支付宝的广告。同时，英国交通部发布推文称，英国直飞中国航班由每周100班次增加至150班次。北京颐和园十七孔桥近日再现金光穿孔景象，上千名游客和摄影爱好者来此拍摄。每年冬至前后，颐和园十七孔桥的桥孔被夕阳照射，呈现出迷人的金光穿孔景象。近日，北京市交道口街道、鼓楼院社区组织辖区各部门在新安里胡同70号开展安全隐患大清理行动，志愿者们的热心帮助也让老人们感到冬日的温暖。表演艺术家六小龄童近日在活动上称，《西游记》将要变成中美魔幻 3D 电影，他将披挂上阵再演孙悟空。他希望这次的电影能将东方的传统艺术与西方的最新科技完美结合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我是林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
甜蜜的宝贝， 我想要 把你轻轻地拥在我怀抱，就算想想也好。 再一个， 笑一笑， 甜蜜的宝贝， 笑一笑， 甜蜜的宝贝， 我想要 告诉全世界就是你最好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着急用钱，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，还是待不下来，好困难呐！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，直接找顶呱呱。只要你有按揭房、自建房、按揭车、社保、公积金等等，都可以贷，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。还有这种操作啊？怎么联系呢？拨打电话5251404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今天九六九，欢迎来到九点钟的早安听北京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，和你一起在路上边聊音乐边听歌。在前几期的节目中呢，我们聊到了滚石唱片打造了无数的金曲，滚石唱片的存在呢，仿佛已经超越了一个唱片公司存在的意义，因为滚石的歌，它唱出了多少人的分分合合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听的歌都是来自滚石唱片的，也许呢都是曾经陪你聊过伤的情歌，他们的原唱都是女歌手。昨天呢在九点的节目中分享了陈淑桦的《滚滚红尘》，今天我们依旧来分享她的一首经典歌曲。这首歌的词曲由李宗盛一手包办，陈淑桦的声线淡然清澈，有种浑然天成的感觉，让人不禁思考着，为爱所困的女人如何走出困境呢？

起，去相信会在一起。人潮拥挤，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，你的真心。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早安听北京，我是安逸 DJ 迎奇。想要和我们互动留言的听友呢，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，更可以呢搜索我的个人新浪微博爱音乐 DJ 迎奇，英姿飒爽的英，王字旁加上神奇的奇，欢迎大家和我交流互动哦。刚刚听到的《勇气》这首歌的灵感正是来自于梁静茹。光良呢是写这首歌的人，他甚至在为梁静茹写这首歌时呢亲自示范歌曲想要表达的情感，分阶段让梁静茹不断的试唱，直到找出她最适合的声线来表达，然后呢才呈现了如此完美的演唱。其实感情的圆满，纵然有再多的勇气，没有情投意合也是徒劳。当年冯德伦与徐若瑄在媒体上公开了恋情，当天的演唱会呢，莫文蔚边唱边哭，仿佛在用接下来的这首歌作为九年恋情的终结。莫文蔚，他不爱我。 他不爱我，牵手的时候太冷清，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。时候不认真，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。我知道他不爱我，他的眼神说出他的心，我看透了他的心，不够干净。我看到了他的心，演的全是他和他的电影。他不爱我，尽管如此，他还是赢走了